科学文艺，众志成城。北京广播电视台抗击疫情特别节目。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北京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科学防疫众志成城特别节目。现在我们把信号接到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现场。 科学防疫，众志成城。北京广播电视台抗击疫情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这里是由北京交通广播、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并机直播的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今天呢是第265场发布会，有三位发布人将会发布相关的信息。目前我们看到呢，发布会的现场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的主持人和三位发布人呢已经到达了现场。目前呢，我们正在等待现场的信号。今天呢是第265场新闻发布会，我们现在呢把信号切到发布会的现场。好，发布会。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根据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安排，今天我们召开第265场新闻发布会，通报北京最新疫情，发布防控有关信息，回应社会关切的问题。12月23日零时至24时，北京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目前国外疫情高发，国内多地报告本土病例，首都疫情防控面临境外境内双重风险。元旦春节将至，人员流动更加频繁，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在即，疫情防控一刻也不能放松，要严格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2022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精神，继续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动态清零的总方针，依据四找原则，强化四方责任，从严从紧，全力以赴，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确保市民群众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宁的双节假期。今天我们邀请了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同志出席发布会。下面我先介绍出席今天新闻发布会的各位发布人，他们是北京市商务局一级巡视员王洪存，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一级巡视员周卫民，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疫情防控办公室客运组主任崔威。首先，我向大家发布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关于做好2022年元旦春节期间首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相关措施。各位媒体朋友，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仍在高位运行，奥密克戎变异株持续蔓延，极大增加了疫情的不确定性。同时，岁末年初，境外回国人员将增多，国内人员流动更加频繁，进出京将迎来高峰期，疫情传播风险加大，防控形势严峻复杂。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立足首都安全和市民群众身体健康需要，坚持科学精准，不搞一刀切，不层层加码， 在减少人员流动、减少人员聚集、加强服务保障方面，对首都防控政策措施进行了调整，让流经、离京的市民群众都能安心过好年。在减少人员流动方面，一是提倡市民群众就地过节，特别是不前往14日内有新增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县，非必须不前往陆路边境口岸所在县。如本市出现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为严防疫情传播风险，所在区人员非必要不出京，所在街乡镇人员限制出京。二是对高校学生、务工人员等具有较强出京需求的群体做好运力保障，推行有组织购票、点对点运送等方式，最大限度保障安全便捷出行。三是鼓励有生产任务的在京单位推行弹性休假，合理安排调休、倒休，引导所属人员错峰离京返京。四是进返京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14日内有新增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所在县旅居史人员，严格限制进返京。14日内有陆路边境口岸所在县旅居史人员，非必须不进返京。五是严格控制在京举办全国性会议、培训等活动，有来京人员参加的，主办单位要加强远端筛查、人员闭环管理。六是加强进出京旅游管理，自驾游要谨慎选择目的地，暂不恢复进出京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继续暂停出入境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七是有序安排师生离返京工作，组织师生错峰放假离校、错峰开学返校，假期坚持少聚集、少走动、少扎堆。在减少人员聚集方面，一是按照非必要不举办原则，严控庙会、文艺演出、展销促销等大型活动；二是倡导线上团拜，最大限度压减线下年会、茶话会、联欢会等活动场次和规模；三是提倡喜事缓办、丧事减办、宴会不办，提倡家庭聚餐聚会不超过10人；四是坚持限量预约、错峰要求，按75%限流开放公园、景区、图书馆、博物馆、影剧院、美术馆、网吧等场所，因地制宜控制瞬时流量，社区棋牌室继续暂停开放运营。五是商场、超市、批发市场、餐饮机构、宾馆、酒店等严格落实测温扫码、通风消毒等疫情防控措施，做好有序排队和场内外客流疏导，适时采取限流措施，防止扎堆聚集。六是宗教活动场所采取实名预约、总量控制、入场检查、分时限流等措施，压减进香、祈福等活动，严防人员拥挤。 在最大限度防范疫情传播风险的基础上，统筹安全与民生需求，全力加大节日服务保障力度。一是不断增加市民核酸检测服务供给，扩大24小时核酸检测点覆盖面，动态更新发布检测电子地图，让市民群众少跑路、少等待，尽可能满足应检尽检、院检尽检需求。二是继续加快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加强免疫，提高60岁以上人群接种率，稳妥开展3至11岁人群疫苗接种，保持节日期间疫苗接种服务不断档。三是加大网络、电视、广播等文化节目的投放，创新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线上参观、游览形式，增加冬奥知识宣传、冰雪项目体验、体育赛事直播等内容，丰富市民群众节日文化生活。四是加强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畅通物资供应绿色通道，确保价格稳定、供应充足。五是试行增加公交地铁车次，开行假日专线，科学控制满转率，便捷市民群众安全出行。六是各高校、用工单位等方面要提前掌握流经人员的信息，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和人文关怀，确保流经群体度过一个平安、温馨、健康的节日。七是继续发挥北京12345微信公众号、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作用，方便市民群众随时获取首都防疫政策及相关便民信息，对市民群众反映问题做好接受即办。同时各区各相关部门也将进一步推出便民措施和节日活动，让大家在京过好年。请广大市民朋友放心，在全社会共同努力下，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做好两节期间疫情防控工作，筑牢首都安全屏障，守护好我们的共同家园。这里也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当好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理解、支持、配合做好节日期间疫情防控工作，坚持戴口罩、勤洗手、勤通风、少聚集、一米线、用公筷等良好个人卫生习惯，共同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宁的两节假期。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疫情防控措施调整发布到这里。下面呢，有请北京市商务局一级巡视员王洪纯介绍北京市生活必需品供应情况和两节期间保供稳价主要措施。 媒体朋友们，下午好。我先向大家通报一下本市生活必需品供应情况。根据对批发端和零售端的每日重点监测，目前全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形势稳定，秩序良好，特别是肉蛋菜供应品类丰富，货源十分充足。近期监测数据显示，主要批发市场蔬菜上质量稳定在2.4到2.5万吨左右，猪肉供应稳定在550到600吨左右，鸡蛋供应保持在400到500吨左右，均在常态或高位水平，零售端供应充足，价格稳定在合理区间。前期广大保供企业、商户，特别是批发市场和大型连锁商超、社区菜市场，积极应对各种疫情挑战和极端天气，他们为全市生活必需品的保供稳价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我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已经进入冬季模式，生产成本将会增加，受不确定的寒潮、降雪、大雾等恶劣天气影响，供应仍可能会产生波动。 各地疫情防控政策的趋严会增加交通运输成本，特别是两节将至，冬奥会即将举办，大量人员流经过年，需求增加，节日规律也会导致价格波动，需要各方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按照中办国办关于做好2022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和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多措并举稳定市场供应。为此，我们制定了元旦春节期间本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工作方案，主要措施包括：一、引导市场做好保供稳价，支持保供企业，特别是主要批发市场、大型连锁商超和点对点供应企业，积极应对疫情挑战，多渠道挖掘货源，多渠道组织货源进京，千方百计扩大商业库存，确保市场供应不断档、不缺货。目前，各大保供企业正在积极行动，主要批发市场多种措施鼓励广大商户双节期间尽可能减少外出流动，抓住双节期间交易高峰和销售旺季，坚守产地，组织应季货品进京，切实保障市场供应。担当果蔬供应主力的新发地市场还成立了应季服务保障专班，设立了鲜活农产品运输进京协调服务热线，与各进京公安检查站建立了稳定有效的对接机制，24小时提供热线咨询服务，随时帮助协调解决司乘人员进京运输当中的困难和问题。各大超市也提前做好了生活物资应急保障方案，想方设法在符合防疫政策的前提下，保证生活必需品顺利进京。物美集团提前锁定了外部货源，金客隆集团加大基地直采总量，超市发、家乐福、华关、首航等超市提前谋划外部基地备货，保障节日期间生活必需品供应不间断。二、适时启动零售终端保供稳价支持政策，发挥连锁企业强大的直采直供优势，提前做好蔬菜、肉类、大米、食用油等日常必需品的充足供应准备，形成与批发市场货源组织和供应渠道互相补充的供应格局，在蔬菜等价格波动明显时，启动零售终端保供稳价支持政策，减少两节期间蔬菜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波动。三、继续做好北京周边外部核酸检测站点服务，为应对更加严格的防疫新要求，前期相关部门在北京周边设立了若干核酸检测点，为有需求的进京人员提供服务便利。其中，在牛驼和万庄服务区设立的核酸检测点，为向进京运送生活必需品的司乘人员提供免费服务。11月17日以来，两个检测点检测各类人员日均接近3000人次，高峰时超过4600人次。累计检测总量突破10万人次。四、落实好批发市场减免进场费鼓励政策。鼓励政策直接惠及了广大商户和司机，将多渠道调动保供企业进京运送的积极性。目前政策的实施已经收到良好效果，加之天气转稳，南泰大量进京，全市蔬菜上市总量持续在高位运行，批发价持续走低，前期涨幅较大的叶菜、鲜嫩菜的价格已经明显回落。五、强化政府储备管理，制定今冬明春生活必需品储备调控预案，保障应急供应，做好米面粮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储备管理和应急投放准备，确保关键的时候调得出、用得上，稳定市场供应。六、调动各区保供稳价的积极性，向各区主要领导定期通报市场供应和价格变动情况，进一步压实属地责任，鼓励根据本区实际情况出台更多更有效的保供稳价措施。七、优化交通服务，引导